锵锵三人行，哎，两位经常坐飞机哈、啊，就是航班要有什么事儿啊，这个人呐、啊。这个就容易性急，对吧？但是我见过急的，我没见过这么急的，你知道？我今天在香港报纸上看到啊，22号大概是在白云机场， 广州。 具体的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南方航空他发的这个声明，表面上看来就是这样，就是说呢，这个有一个航班本来呢是要从广州经温州飞沈阳，大概是因为什么机械故障还是什么原因，不就延误了吗？延误了这个旅客呀，不就鼓噪吗？很着急，这事儿不出奇。我觉得鼓噪的结果是什么呢？好多旅客就旁边正好有一架飞机正在登机，那架飞机是从广州飞昆明的，好多旅客说延误，蹭蹭蹭就上了昆明的飞机。 枪什么？ 不是要去昆明 干嘛？要去沈阳吧？ 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想干急吧，大概是就当当就上、啊，然后昆明那架飞机里的旅客不干了，然后把他们推出去，最后就是说昆明那架飞机的旅客和这个飞机旅客两方发生了肢体冲撞。 我虽然不会去这么冲，但是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你在航空公司，你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你真是绝望了。而且这个航空公司操纵，我跟你讲，有很多航班是取消的，取消。一问下来其实什么原因呢，比方说他两个航班每架飞机可以坐200人，可是这一架飞机呢卖出100张票，那架飞机卖出50张票，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把50张票那个航班取消掉，合并到这里来。但是问题是中间差2-3个小时啊，你知道那些乘客不是很无辜吗？我也花了这么多钱，我凭什么我这一班因为你要节约？我总觉得最合理的方法，当然了，你合并环保嘛，这个也节省能源，道理大家也说的对， 退点钱。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航空公司是不是应该有个制度，就是你取消了人家原来的航班，因为经济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原因的话，你就有一个，说最简单一点，你就再给一张什么券，下次买机票的时候给人家有个折扣之类，对不对？你这个经济的回报嘛，现在完全没有，他管他赚钱，你坐机场你交到。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中国的这个航空公司的这种问题啊，现在在美国也是这样。就我觉得我们不要太瞧不起自己，老美也差不多，老美也是内陆飞机很多嘛。美国的这个航空业现在是出了名的烂嘛，就是美国所有内陆乘客都每天都在抱怨，每天都在投诉，就是出很多这种问题，延误，然后这个飞机取消，什么都有，常常有这种事。 但美国我经历过的就有两个不同，第一个，美国的乘客啊，真叫老实。你怎么改、他们也不抗议， 对，他不会说我要去， 他从来不抗议，你改时间他就坐在那里改，对，他就都很漠然。第二，他有很多措施，比方说Southwest 他那个很小的航空公司哈，他买票哈，他就会买过头，然后他100个人的飞机哈，他结果卖出105张票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要求里面有谁愿意自动放弃改下一班，自动放弃的人给很多的钱，给多贴钱什么东西。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套机制在弥补。我们这里价钱差不多贵啊，这个成本没有这么高，而且常常叫人家停在飞机场当中，不管外面多冷啊多下雨啊，就把乘客就往下面去了。 所以怪不得有人搓火呢啊，你是对，要不其实中国旅客里也有老实人，你知道吗？我就有印象，很有一次我在香港，中国民航的飞机大概也是坐在里边半天都没起飞，你看我看到我一个北方口音的那旅客，不但没有闹，但是就是自己骂哈，妈的中国民航也不给个盒饭吃。 对， 他的要求很简单，说等了2钟头不给我个盒饭吃。 对对，现在常常是有这种，所以说有个笑话嘛，说在飞机场等了很久，最后检机上机的时候，那个人检查说有没有带枪啊，那个人说我带枪我早开了，对 吧？哎，你说这带枪，我倒还想起，要不最近就说这个，北方人说一句话，就是你看我这暴脾气，是吧？你知道现在有的警察，就大陆的警察，不是经常被袭击吗？然后人家采访说，采访一个派出所，说你们警察出去这个带枪吗？他说不带枪。你知道为什么不带枪吗？ 学英国了。 不是，你我发现这警察也我觉得也挺委屈的，就是说呢，他说你看我要是不带枪啊，我出去执行任务要给人打了，这局子里还管我，公安局还管我。但我要是带枪，如果是开错枪，或者是有什么用枪方面有什么不当， 我可能这份工作就丢了。 那像带枪不带枪不是一个制度规定吗？可以个人选择吗？ 所以你就说这些，你看你香港人，你就有这个。我跟你说，就是大陆的有些事儿啊，你这个 各个派出所带不带枪还不一样、啊。 你想象不到，你想象不到。你看啊，我得说，就过去一些年，的确也有警察所谓粗暴执法的，引起群众很多意见，是吧？这也是。但是啊，你知道现在另一个问题出也很严重，就是。 警察成了弱势 警察，警察经常被打得落荒而逃。你说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事儿，我给你看照片，有一位叫詹警官，这位詹警官真是可以说对人民群众啊，你看忍辱负重。詹警官是扬州的一个派出所的警官，这事出何因呢？就是有一个小区有一个人的私家车停在小区门口，不是妨碍交通吗？让他搬他也不搬吗？然后这个小区就报警吗？人詹警官，这派出所片警，詹警官来了之后叫开这门，这人姓郭，自称，哎，他身高1.67米，比詹警官矮小多了。 1.67米， 对，自称是新加坡投资商，是吧？然后詹警官跟他没说得两句，这人上去梆梆两拳，打詹警官的， 打警察， 打的要害，打脑袋。在这个时候，詹警官达到了耶稣的这个境界，你知道吗？詹警官不还手啊。就这个人就一直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实际当时这詹警官身边还有一个协警，还有俩保安，那仨人就上去就想制服这个人嘛。然后詹警官说，你们不要动，这是普通的矛盾纠纷，您让他打。打这个人就一直打，你知道吗？打了十几分钟，詹警官我自岿然不动啊，就一直扛着。哎呀，我都觉得道理，你知道吗？詹警官的事迹是很感人的，但是呢， 被打的 事。但是我看这个事情的细节，你知道，我倒想起了我前些天刚看过那个什么，周星驰的那个《大话西游》，我又看了一遍。我想起那个唐三藏啊，那个罗家英啊， 对， 哎呀，我觉得太像了。因为什么呢？就是打这姓郭的哈，打了十几分钟，这姓郭的打累了。累得躺在地下不能动了。然后这个时候詹警官上去摁住他的上身，我告诉你，你已经违法了，你不要再错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人躺在地上飞起一脚击中詹警官的太阳穴，然后又拿这个膝盖腿撞詹警官头部，这样才活活把咱们詹警官打昏，送了 昏过去了， 昏过去。这算 感人事迹到了高峰了。 哎呦，这家伙， 我的天哪。 对，我一下想起那个唐三藏，我那天看悟空没有牙牙一拉。这人当时几个你 打累了。 而且你知道事后詹警官说，我不是打不过他，这詹警官是特种兵出身，2届全国散打大赛亚军 啊， 你明白吗？ 这叫武德啊。 武德呀、啊、就是真能给打昏了。 什么原因呢？我们冷 静 来讲讲。 对，我真是很不懂 原因呢。两方面，一方面呢，你知道现在警察真是也挺委屈的，他你知道吧，比如说他要是跟这个群众发生什么冲突，他这一动手啊，这詹警官也说呀、啊，我要一动手，接下来他上访，甚至出现过那种家属说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自己甚至拿刀片把胳膊划了，找你们政委去。一般你碰到这种事情，这事儿闹大了， 刁民， 这个警察本身肯定是要受处分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也不敢。但是呢，也有人推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所谓是不是因为自称的所谓新加坡投资商？你想警察一般一派出所警察，他会不会 涉外关系？ 对，这玩意儿我要一动手，我这特种兵。 而且说到底啊，那些很恨的那些民众哈、啊，敢跟警察什么追啊打的，说不定他心里觉得我舅舅就在什么局里啊，你看我表叔子上面，我什么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人，他说他开车没有驾照。吃很多罚单，一路红灯他不领罚单，拿了一堆交给什么什么全搞定，一个都不用付的。有很多人有这种心理，所以那个下面的基层警察执法他有个天生的困难。他根本搞不清楚你我来管你梁文道、谁知道你梁文道认识我们局长 是谁， 那我自找麻烦吗？ 而且呢，最近公安部的一个我看有个发言人啊，就武和平说了一段话，咱们广告之后咱们可以聊聊这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不是最近了啊，我是由这事儿想起2007年的时候，对吧？这个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媒体交流会上说2005年上半年全国有23个民警在执法当中遭暴力袭击牺牲了，还有1000多名民警，1800多名民警被打致伤。像陕西省的一个市5个月连续发生13次暴力袭警事件。然后这武和平说呢，袭警案件频发，说明法律资源正受到严重挑战，社会公共道德感在退化。然后呢，你像一些具体细节我背不过啊，但是你们听着真是天方夜谭。就是说西安市公安局有一个派出所一个刑警2004年有一次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被当场打昏，这个也打昏的这警察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他说嫌疑人知道我要去抓他，不但没有跑，反而拿着铁棍和斧子在门口等着我伏击我们，纠咱多名闲杂人员突然袭击。你看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警车被追得落荒而逃，河北省河间市，可能前几年的事儿。说河间市公安局一个派出所追捕一辆嫌疑车辆，犯罪嫌疑人持大片刀和棍棒反扑向警车，警车车身多处被砸后，嫌疑人的这个车辆又把警车追出很远，直到警车逃入一个村庄才停止追击。然后还有一个牺牲的陕西一个警察，你想他不注意自身安全，他带着这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他为了防怕他跑嘛，就拿手铐把俩人铐一块儿，走到山崖旁边，这厮跳崖了 啊！ 这警察就牺牲了吗？ 那他也是，那个人也死掉 了，铐一块儿了吗？ 那个人也， 那人也不活了吗？你知道？还有你知道，就是说，陕西省公安厅曾经的调查，就是说有9.2%的袭警案呢，他不是说还有什么矛盾，无故殴打。这里边讲一个故事， 无故殴打。 你看啊，说西安市发生过东方大酒店什么保安。这保安姓党的啊，党某跟朋友在一块儿喝酒，对吧？他女朋友在旁边。 党保安 啊，对。然后他女朋友就跟他说呀，就他女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你啊，你没有男人味儿啊。然后这个党某当即来到街上，抓住一个巡逻的民警，几拳把他打成熊猫眼。 那个， 然后 显示他显示我党的， 像女家没错，向女朋友炫耀，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啪然后 这警察成了什么了？怎么会这样？ 但是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受伤的这个民警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遭受暴力的时候，作为警察我不能还手。但是实际上这跟香港的情况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跟美，你像我记得你说美国，你敢袭击警察吗？ 我觉得 一定完蛋。 我觉得现在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常识哈，这个是在国内跟外面真的很大的不同。是国内是两者了，走到两个极端了。一个极端就是以前的，就是凡是警察都是做官的，你不能碰，官官相护的，所以他们看到都是怕。我觉得哈，另外现在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他完全把你这个不理一回事。我觉得在海外就是有一个，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不能去碰执法人员。就是你前面有天大的道理，你一碰执法人员了，你这个本身就形成了很大的。 对，在香港就是你们去这么碰一下警察，这个就袭警罪 啊。 然后他就可以，对，这叫袭警罪。然后跟着他就，我们常示威游行就知道，就示威游行难免推撞，推多几下，我们就在旁边，我们冷静的就有经验的人，我们就喊着那年轻人说，别袭警啊，你摸一摸他就袭警啊，都是这样子。因为你摸一摸他就可以告你袭警，然后跟着马上就用武力逮捕你。 我是知道是真事儿，就是你知道现在就有些人呢、啊，这个可以叫暴发户吧， 嗯， 你这狂到什么程度？狂到他敢包围派出所， 是， 你知道你那我，好家伙，这也闹不清是地方上的什么恶霸还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他觉得他有钱，他可以搞定上面。我跟你讲，要是他不觉得他有钱可以搞定上面的话，他敢动派出所？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反映什么问题？就香港的警察，你看香港警察的这个他的历史啊，有一个时期香港警察大家又恨又怕，同时又很看不起，那是60、70年代贪污横行。 对， 那时候警察呢也常出现被人袭击啊或什么，就整个社会就像我们今天刚刚讲的，就是社会公共道德败坏，然后社会很不稳定。那什么时候才变好呢？ 就是当整个政府廉政公署成立了 ICAC， 然后整个政府给人的形象很廉明，很有效率，很有尊严，然后警察形象改变。你看香港电影里面的警察，那 CID 就是便装警察，不是西装革履的吗？这是曾荫权的弟弟在当他们头的时候规定的，全部穿西装打领带，就是要有一个形象，然后要保持很文明很尊严，然后给人感觉很好。他是因为警察执法有一半是靠形象， 对， 这个形象有一半是靠他们自己，另一半是靠政府。那么所以呢，香港有一个规律很巧妙，每回香港特区政府或以前殖民地政府，这个政府这阵子名望很低，犯了很多错误的时候治安就不好。你看很多黑社会，有一阵子黑社会很猖狂的时候，晚上可以跟警察讲，怎么样，你现在还那么狂啊，这十二点之后归我管。那阵子正好就是政府名望最低的时候，相反的，你政府的认受程度很高，就大家都觉得很支持你这个政府，也很佩服你整个警队的时候，是没人敢碰你。因为全世界你去算就知道，警察的人数无论如何是都是不够多的，都不够想办坏事。 他一个枪，还有靠着他这个 尊严。 你知道你说这个我在杂志上还看到吗？就说去年吧，大概是香港警察跟这个甘肃警察进行一次这个交流啊。那交流之后呢，你看我们这边警察就觉得啊耳目一新，说见了嫌疑人第一句话该说什么，第二句话该说什么，枪应该怎么握，都有非常详尽的规定。所以我有时候常常想啊，这个训练有素，我有时候看见这个香港警察这个你看抓人啊，他不是说是他个人当时怎么想，他你感觉他像机器一样，其实砰击怎么把你摁住，然后什么你现在可以选择不讲话，然后你什么讲的任何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你要敢动手，你比如说他是有非常具体的规定，你像在美国，你手让你把手放在墙上，你敢动他可能就可以开枪。 对香港警察在很多排名上面都在亚洲前列的。那么他靠的是什么呢？就是跟香港的特区政府公务员很像，就是他要给你一个感觉，我们是一对机器。那这个东西除了在执法有好处之外，也帮助形象。就是说比如说你是犯罪嫌疑人，或者你现在碰到警察来找你了，你不会觉得你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呢，像那个新加坡打警察那个人，他不把这个人当警察， 不把你放在眼里， 他觉得这是个人跟人，个人跟个人的事儿。但在香港，一个小混混碰上警察，不是我跟你的对决，他觉得我面对的是个很庞大的， 对，一个 我不知道的一个机器，这机器是整个机器来对付我，因为他整个人像个机器 人一样。像你刚才讲的这些袭警的情况啊，其实可以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呢是暴力犯罪，他摆明了就是武力要跟你打，这个是等于是你这个警察你绝对不能，你打不过，不是你示弱，你就是你没力量了，对不对？包括但另外一种呢，就是民众啊，他就是说刚才这种冲突啊，那种冲突现在。有警察有软弱哈，我总觉得这个不必太多强调。你要讲数字统计的话，滥用暴力的在这非常非常普遍的。 所以呢， 你这因为这个，他上头现在抓这个警风警纪，所以说有些问题很复杂。你特别强调警风警纪的时候啊，有些警察他就不敢还手，他碰到袭击就，所以你看他双。 但是这是不对的，就是说警风警纪的维持，比如说你警察不要给人一个过去那么多像刚刚徐总讲这种暴力执法的印象或怎么样，你如果整个警队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们很按规矩，我们很专业，我们不暴力袭警，但是遇到问题一定自卫， 我们照章办事嘛。 这整个东西那么清楚的时候，人家知道你，人家会怕你，或者要尊重你，或者要尊敬你。因为你警察在街上走，那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他不是警察，他是政府的化身，是法律的化身， 对对对， 是执法人员，他在代表法律在街上走啊。 对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里在这个事儿引起讨论嘛，有一个这个警察网友说，我是警察，我发表点内部看法，说很多网友啊不太了解警察，就设想这个警察还手是会如何，我一拳就可以打趴他啊，打出血来，然后他会没完没了的上访告状，说警察打人了，最后百分百会给警察停职反省处分罚款，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局发生过 N 次了。他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儿，就是他跟老婆去买衣服，后来拉拉扯扯呀，有这个服务员的那个丈夫打他老婆， 但是他当时是警察，他说你怎么办？我一动手， 对， 我就知道这接下来没法弄了。所以只能看着自己老婆给人打。 上次罗江县也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说民众以为他们是那个救灾物资搬进私人商店，最后这个警车也有危险了，那个警察局长、那公安局长还被人打了，但是他说他不还手，因为他觉得这个民情那时候激愤，他们是一个误解，所以这种时候的克制我觉得是应该的。但是民众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意识，就是说你不能碰警察，像这种姓郭的这要重罚。如果人人都知道你这个打警察你逞一时的凶啊，你以后比方说这个人要判十年十五年， 真的我跟 你 讲， 那以后这个在美国你要这么拼命打， 所以 打到累的趴下。 所以我跟你讲，你们就生活在香港有所不知，香港它是一个已经有法治传统的社会。你知道在大陆很多地方啊，那这个无法无天的，有些歹徒啊那真是无法无天，他为什么就敢打警察？ 对， 你想一香港人敢破跟他警，这玩意儿这觉得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在内地确实有些地方他这个法，你可以说他是法律素养还是什么， 这个还是 他没有这个概念。 这个还是刚才子彤讲那个，就是我刚刚讲嘛，警察是一个政府的合法性的还有公权力的象征。 嗯， 如果人家不尊重警察，这表示他不尊重你公权力。他为什么不尊重你公权力？就是他觉得 他的私权力可以影响到你的公权力。 对，没错，你的公权力不是一整套很完整的很巩固的东西嘛。他觉得我能够 有，我觉得也不像。 有一天啊，我看到过一个报纸，香港报纸登广东的，就我觉得真共产党真是非常非常需要存在。他们那个民间为了保护商业利益拿真枪啊， 我觉得他是有的， 对不对啊？ 有的你知道吗？他就是香港。